路啦。嗰、那个城墙其实拆咗无耐嘅啫，计起嚟就啊，响1992年，因为扩建马路啊，先至系拆咗嗰个城门嘅啫。 各位听众，你现正收听的是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播讲的长篇小说《灵魂》。 长篇小说《灵魂》。 各位，上次跟到上传老板简短的一番话，令到苏明庭、何耀京和两个资格佬的玉卒等人大开眼界，齐齐拍手叫好，纷纷表示明白，世间事物原来是位尊金多，等于同死神共存，地位越高，金钱越多，本事越大，反而随时会死得仲快，往往反而冇真快活同善终可言嘅。嗰种本事平庸、碌碌无为嘅，反而系稳妥有快活。 好啊，讲得好啊！ 众人齐声叫好，信服之至。咁啊，当夜尽兴而归啦。临别嗰阵，上传又解囊，拿出白花花好多银两，分送俾各人做居马费，更为准备前往各处监仓拜山用嘅。众人明白系常老板有意慷慨解囊，又为朝廷不用卧兵，大君子所为，助人为乐，人人心里边佩服，纷纷表示愿出死力去效劳啊！咁几日后，有几个人带住食物经过监狱传达门岗嗰阵，立即就受到欢迎了，令到拜山之人好顺利咁进入各处监仓，自由行动参观。从此送食物日日送个不停。有狱卒就觉得奇怪啦，问啦： 诶，班长啊， 嗰啲人都明知进入嚟呢度呢，自然鼻哥即时闻到一阵阵臭气扑面而嚟嘅，大有死尸臭气味。呢班人点解仲会日日嚟探监拜山送食物嘅呢？班长、队长同时就笑笑口讲啦： 哎呀，世间有奇人，探监会上瘾嘅。 众狱卒听咗，跟住就骑骑笑啦。有日，探监上瘾嘅上传照常带住几个人步行到另一座小监仓，准备送食物。忽然有几个特别恶死嘅武装狱卒就神神声走过嚟： 唔准再行情报部！ 探监上瘾嘅上传等人即刻带住众人就停脚，另转头行去其他监仓啦。咁到两日后嘅一个夜晚，上传就忽然对众人讲啦：监仓状况基本摸清晒，五日之内立即攻打。而家开始更要明白各人嘅职责，我哋要按各就各位继续演习，免得到时容易失误啊！众人一听就马上紧张，接住有人问啦： 上大哥啊，我哋攻打咁重要嘅监狱，是不是要救出重要人物啊？ 上传话：攻打监狱等于是造反，劫走个犯人当然是重要啦。攻打监狱如果失手被官方捉住，我哋嘅下场啊必死无疑，是非常危险嘅事。各位有边个要退出，唔该话声我知啊吓。咁呢一晚唔止冇人提出要退，反而纷纷表示要决心追随常老板做一番大事啊！ 上传就再认真咁讲啦，眼前等于敢死队成立，敢死队要靠聪明加勇够真正，就唔容易死，为最后一着逃走及时，否则会变成等死队、送死队。各位，想远古当年荆轲刺秦王是决定同归于尽的时刻到，皆因荆轲的助手秦武阳临阵惊慌，虽然到达秦始皇身边，两脚软奶奶落不到手，秦始皇咁先有机会急走动闪避退让走甩了，瞬间两个刺客被武士打成肉饼，咁就惊心动魄。讲远古众人听到入晒神，最后都话明白。常老板带嚟东方国嘅近身手下人，有一哥甲钟炳，二哥月钟醒，三哥炳钟炳，四弟钟丁。呢阵时四兄弟甲月炳丁就带头向天发誓，要决心生死与共，听从大哥常老板指挥，做攻打监狱嘅冒险搏命事情啊！第日朝早，因为要各就各位，有人就将事前开设嘅棺材铺布置得十分整整有条同清洁宁静。奇怪嘅系，咁样做作咧，反而变得更多阴森黑色死人嘅气氛咯。嗱，再讲关于开设棺材铺，事前甲乙丙丁宗氏兄弟当日已经显出会做生意嘅本事啦，确实系有事实证明。嗰日几兄弟同棺材庄大老板认真谈判，几兄弟知道一次买入多副棺材嘅话，应该有所唔同嘅，好快就凭住三寸不烂之舌向对方讲明理由系：而家嘅世界皆因越嚟越死得人多，大家日后仲有更多生意做是最大的理由啦。几兄弟用了半个时辰就讲掂了棺材大老板，那个老板亦好开心，确信下一次呢会有更多交易的。当其时就挥下手笑着讲：哎，好啦好啦，都几难得你们一次买几副棺材的，我实行买一送一，买大送细，买一副大棺材就送一副细的。最后双方高兴之下，棺材成交好快，所有货物当日到手。有了大细棺材一批货物之后，那家丁记丧事馆立即就开张接生意。丁记丧事馆上下人做事就好勤力嘅，准备只要生意一到，就会用鸡公车推拉运送死尸到馆里面妥善安放，任由客户慢慢等候黄道吉日到嚟，等到死尸落葬嗰阵呢，又会有好多人充当孝子女、姨孙等人，喊声啊够大，保证有眼泪流出。尽管丁记丧事馆咁得体到位又勤力，收费从廉，但系丁记丧事馆开业咁多日啦，照旧未见有生意光临。生意多同少虽然唔重要，但而家常老板嘅一声命令，五日内攻打监仓，所以就要各就各位，为咗假戏更要真做。丁记丧事馆立即发力做事啦，眼前点办啊？好彩情急自生之人，四处勤走动嘅四弟阿丁，佢早就知道本大醒有一处远离人群嘅山脚下，经常有为数唔少穷苦人家病死之后冇钱订棺材安葬而抌咗喺嗰度嘅。嗰啲所有死人呢，从此就冇人会过问，有时仲会引嚟一啲饿到咩咁嘅野山狗光顾。有人睇见啦，嗰啲饿野狗呢啊大口先撕开人肚，往往又会鍾意先食肠肺内脏后食人肉㗎。到咗第三日，勤走动嘅四弟阿丁呢已经出现喺山脚，用木鸡公车亲自喐手搬运六条全部发臭死尸，又急急拉走， 然之后搬入自己嘅丁记丧事馆里头，安放得好整齐。而家丁记丧事馆里头呢，既有完好名贵厚木制造同涂上朱红火漆、大细尺寸全新嘅棺材，又有臭到人见人呕吐、已经呕烂开始滴水、冤不难臭嘅死尸，等于棺材新、死尸旧，人同物两种合共两排，一新一旧，十分整齐咁摆放喺呢树。呢度仲有好多拜祭死人专用物品，寿衣、鞋帽、裤带之类，一一俱全嘅。丧事馆里头摆放设置，分明系眼前一座人间阴宅啊！唔止早已落成啊，仲日日专门恭候越多越受欢迎嘅死人进入。总之，一切都为咗方便死人得到集中，而共同携手做伴，齐去登上西天极乐世界嘅场所。丁记丧事馆主人嘅用心良苦，只有天知地知，可惜未见有边位死人同生人开口称赞。好啦，咁啊闲话休提，言归正传啦。日子虽快，好唔容易到达第四日。呢一日太阳啱啱落山，有人赶住一对牛群，合共16只，只只都系非常强壮嘅直肠角大公牛。每隻牛嘅巨脚蹄落地嗰阵啊，因为沉重，令到地面震动有声响嘅。呢对牛群亦好奇怪，每隻牛背度咧都有一捆坚硬干草，又攞麻绳扎到实一实，任由碰撞拉扯都唔会散开跌落嘅。呢一对强壮牛群行咗一段路，再行一段路，呢阵时天色已晚，慢慢停低。就喺呢阵时，有两个人急急手又好小心咁淋啲火水喺牛背脊度，大量个火水呢，无必要使嗰扎干柴草呢浸到淋晒。咁啊，到16只大公牛背脊上嘅干草都灌饱工地火水之时，大地上已经变成一片漆黑啦。咁跟住，又见有几个人急急划洋火点着牛背上嘅干草咯，睇见每隻牛开始叫痛嗰阵，咁啊立即有人用一条硬木粗短棍，出行力对准牛背脊搏命咁拗一棍。真奇怪啦，一棍之下，好地地嘅壮牛立即就变成疯狂癫牛。几声闷叫之后，就向前直飞奔跑。睇住呢一堆疯疯癫癫牛群，越跑越狂，越狂越跑得快。直跑狂飞之下，又见全部疯牛只只一样，一尾冲，冚冚声就全部冲入嗰座人间地狱大监仓，搞到所有守监狱卒同埋武装军人一时就花咗急眼，人人大叫：喂喂喂喂，发生咩事啊？发生咩事啊？点解一大队只只疯狂背脊度又有火烧嘅恐怖家伙，飞快咁急冲急跑，乱咁撞，砰砰隆，所到之处房屋倒塌，以堆计算啊，人碰即死。有人睇见奇怪嘅事情啦，火烧疯牛群冲入监仓，大乱之时，有几个人与牛同跑，飞快跑入监仓，不知去向。而家听见震耳欲聋，好似地震信号咁啊，轰啦！轰！佛高佛低长叫，其声悲壮，心肠撕裂啊！几条粗大强光探照灯对准各个监仓猛咁照啦，轰！又听见一声爆破之后，所有监仓就成咗乌灯黑火，乱上加乱啦。跟住听见好多人大声叫啦，哇！哇！闸门大开啦！快啲逃命啊！快啲走啊！哇！快啲走啊！ 各位难友，全靠大水牛放火救人啊，走啊走啊，唔走就会坐监饿死㗎。 哎呀，大堆逃犯乱哄哄，边叫边动奔加西走。继续又听见有成百人大声叫啦， 你放我哋出嚟啦，好心啦。 接住听见玉卒头目大声喝啦， 顶住顶住，唔俾开闸啊，边个开闸边个就会坐死监。喂喂喂，你哋敢暴动，我哋就开枪打死晒你哋。 咁有人听见监狱长室度大声叫啦， 喂喂喂，总机总机，哎呀死啦死啦，哎呀原来电话线断咗啊，哎呀，喂喂喂喂喂，报告报告，而家所有监仓一齐暴动，军部军部长官发一条重军火速帮我哋增加杀人。 狱长办公室就大叫杀人，外边又有好多人大叫， 而家太乱啦，卫兵唔好开枪啊，开枪反而会打死我哋自己人㗎。 乱啦乱，大乱之下，一座最重要监仓大门据所突然受到一下重锤，哐声被打散咗。关闸而家变成开闸，唔明白咁容易得手嘅。皆因值班看守之人是位军官，见多识广，眼见突然打嚟一梭短枪子弹，就差少少自己就冇命啦。知来者非一般啊，唔止唔敢停留，仲带住几位兄弟急避，所以免死。咁继续有件怪事啦，最重要监仓里头嘅犯人，明知有暴动噶，系最容易逃命嘅机会到啦。各位坐监嘅人呢，反而龟缩喺一个角落头度，唔愿意走动。门口而家有人喺度叫啦， 喂喂，陈宇文，边个系陈宇文啊？快啲跟住我走啦！ 咁样连叫三声，就系冇人应。细心人听声，只系焦急之人喺度叹气啦。 唉唉唉，陈副总参谋长，你快啲跟我哋走啦！ 最重要监仓嘅犯人照旧冇回答，外边叹气焦急暴动之人就好似最后绝望咁叫啦， 陈宇文啊，你快啲出嚟啦，我系蓝天明啊。 咦，奇怪啦，咁嘅话真係顶用喎。呢时一条黑影带有刑具之人就急急脚从监仓移动行出，对外细声讲， 我系陈宇文。 就系呢时两条身材高大黑影紧紧揽埋，成咗合二为一。冇人讲说话，跟住分开。身边忽然有人讲啦， 报告上传大哥，而家外边一片漆黑，冇啲灯光，边个都认唔出方向啊，走唔到出去添。我哋所有人慌成一团，集中晒喺呢度，靠住手拉手咋。 上传就问啦，人数齐唔齐全啊？ 齐晒噶啦。 嗯，我哋全靠冇啲灯光做事。如果电灯着，就算外来军警未到，我哋所有人都甩唔到身噶。你哋睇我哋个方向啊，嗱，就得一小点光。火牛阵冲锋嗰阵，我已经一一安放咗萤火虫嘅小点发光，就是标记出口的路。夜间和白天不同的，共有17个玻璃樽仔装住的，我估计没人会发现我们的秘密。现在最有用的火牛阵照旧帮紧我们，现在会越来越乱，要稳妥慢慢撤退。通知各位，真正到达外围之后就快点走。近身手下一哥钟明就细声答了， 常老板大哥放心，要真正。 上传就再问了，今晚的行动，当时我的信号枪一响， 是不是由你？报告上大哥，你的信号枪一响，我们又重又利的钢斧头是由我亲手揸住的，对准全监仓的总电缆，出行力对得最准，所有电缆被一重斧头彻底斩断了。这个地方横十几里路都乌灯黑火的了， 成咗而家咁嘅样。说话到此，仲有话讲嘅，但系两耳突然间听闻远处有救火车响声啊，呜呜！上传就话啦，而家有大批军警赶嚟镇压捉人兼救火，我哋走。嗱，记得各就各位，镇静啦，少开枪杀人，仲要吓人由我带。咁一声各就各位，即刻就分道扬镳啦。话分两头啦，本地系北国最大城，今夜。